400-015-51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徐锦。今天我看到一本书，叫做《给孩子们的诗园》，里面呢有古今中外的很多诗歌，其中呢这一本呢是古诗卷，有这么一首诗：早春对雪，寄前殿中原侍御，唐·韦应物。扫雪开幽径，端居望故人。犹残腊月久，更值早梅春。几日东城末，何时取水滨？闻弦且共赏，莫待秀衣新。这首诗的赏析是这样说的：诗人陶醉于早春时节的雪景，写了这首诗寄给一位曾经担任殿中御史的友人，邀请他来一起共度美好时光。诗中表现出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恶和对隐逸生活的赞美，诗风恬淡，意境悠远，中间两联都用流水对，酣畅顺达，活泼轻快，充分展现了诗人怡然自得的美好心情。曲水滨暗用王羲之与友人曲水流觞、兰亭畅饮的典故，用得自然妥帖，恰到好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年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4，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这是我们年后的第一期直播吗？ 嗯，咱别说年后，就是长假之后的第一天直播 哦。 因为你想，今儿下午咱们录节目的时候不也说吗？15之前都算节、嗯。 对对，那就给大家拜晚年。 哎，给大家拜晚年，不知道大家休息够了没有？ 对， 反正像涛子是没休息够。啊，刚才上直播之前还在打哈欠， 对， 因为他也确实辛苦。昨天半夜的时候还给我发稿子，让我看今天下午录的内容，啊，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把所有的稿都传完，所以相对比较辛苦。 我才那个作为 外来务工人员当中的杰出代表，早上才从家乡开着车风尘仆仆的赶到首都为大家服务。 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第一天直播，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您可以发信息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微信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再次介绍一下，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我们今天还一嘉宾哈，嘉宾非常美，每次见到他心情都非常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虽然我们的内容是说酒，但是每次他一来你看着他都醉了。 对 啊，这对呀。好， 他面色都红润了。 好的， 害羞了。 正好让我们的嘉宾也说一下，你知道我们有视频直播吧？ 我可以说话了是吗？ 对对对，这样在介绍你之前，你先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的方式。 好的，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时间微信公众号以及下载 APP 北京时间。 这么棒。 我觉得你比杨多杰说的利索多了。真的 是吧？ 是 对，他主要是学相声的，有那起范儿，一说话就起范儿。 他不愿意让别人提这一段。 来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珊珊。黄珊是 WSET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四级品酒师、葡萄酒大师候选人，而且是畅销书准作家。 人家 大家好，我是风一样的女人。 人家出过好几本了，不是准作家了。 是出过好几本了是吗？ 没有，只出了一本。我就说嘛，涛哥他一定会在哪个地方等着我。 没有，我家里都珍藏了珊珊给我的书。 我是出了好几本。我想起来了，我在香港也出过，然后在中国大陆只出了一本。 好几年之前真的出过一本，给我还写了字儿呢。 是我起的这个名吗？风一样的女人。 不是，比你这个更加的那啥一点。 好的，就是我给多杰他们说的，他们的下一本书的名字他们已经认可了，就是说 风一样的男人。 不是，就是那个 他第一本叫什么你先告诉我。 就 是、不是秘境吗？ 茶经心解。 哦， 对，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第二本书的名字叫一茶一世界。他说好了，这个名字本来一听特别别个，但是老说觉得还不错。 哦， 所以他今年打算传这本书。 哎， 所以你也要给我起一个叫做一酒一世界吗？ 不，这个不可以。 我最近过年一直在家里憋着写书呢。 那特别好，这个咱们之后再说。因为还没到十五嘛，十五之前都是节嘛。我特别想问问，你过节期间都忙什么了？ 你看我今天还专门穿了红色来， 是 吧？ 就跟咱们节前最后那期直播， 是的， 服装是大， 你也穿上红了。 对对，就是为了那个直播嘛， 有节日的气氛。 对对，是的，是的，大家过年好，过年好。对， 我就想过节期间，吃什么美食了？品尝什么好酒了没？ 哦，我觉得我过年的时候还是挺有负罪感的，因为本来我还计划着。好不容易有假期嘛，可以好好锻炼一下身体，然后增一下肌啊，然后让自己减一下肥啊，让自己好好的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夏天。结果后来发现，哎，去了趟健身房，然后去了以后就发现好像前一天吃的有点多，肚子有点疼，然后一转身回家了，然后拎了瓶酒，然后回房间待着喝酒去了。 您都说了嘛，就是过节期间一胖胖三斤。 是我刚刚去健身房称了一下，的确胖了1.2公斤。 差不多三斤。 差不多。 对对，所以很郁闷。 没关系啊，接下来这段时间可以慢慢减。好吧， 是吧？ 来，今天呢，我们实际上要说内容肯定是跟红酒有关系的。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都要抛给珊珊，让珊珊来解答。而且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日常品尝红酒或者是购买红酒的时候，其实都是会经常遇到的。 是的， 而且有的人对遇到的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下一节要问的那个问题，真的我永远分不清， 是吧？ 真的，你比如说，就咱先不说酒啊，我还有一个在吃食上的问题，我也理解不清，就是，比如说，咱们节目之前卖东西一说就是，我们这个是极品包啊，一头的什么七头的，我永远不知道到底是一头大还是七头大， 一头大呀， 啊，真的吗？ 对呀。 你看看珊珊的眼神， 你也不知道吧？ 就知道我没有。珊珊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我没吃过哎，要不然请我吃一下。 我以为你把那扔过去了呢。 我们这经常 开始互相 吃牛肉干的，肯定就不知道这。就类似这样的，在红酒当中咱们理解的一些误区， 哦， 正好今天都让珊珊给大家解答。当然了，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要是也有关于红酒的一些问题，包括购买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发微信跟我们互动，来问我们的珊珊，好吧？ 嗯， 关键是现在不是还在节里头呢吗？ 是的，是的， 肯定好多朋友逢年过节去别人家， 是 不管是送礼也好，自己喝也好，都会还有很多存货。 是的， 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您觉得您在过年的时候喝到 了什么呀？ 哪瓶比较好？然后味道很不错，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是的， 珊珊给鉴赏一下。 是的，嗯，来，我们先来问问珊珊。红酒当中有沉淀物，它代表这个酒是不是就不能喝了？ 嗯， 当然不是啦。嗯，我记得之前讲过，沉淀物有好多好多种。然后其实这也是我经常会遇到朋友会问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会打开瓶子，瓶塞上忽然发现瓶塞上面有一些像是水晶一样的这种结晶物体，然后包括在瓶底也有一些。他说：“哎，这东西是什么？为什么在葡萄酒里面会有这种东西出现？”这个东西其实是酒石酸。什么叫酒石酸？就是它酸，酸在结晶之后就会呈现出一个像是结晶状的物体在这上面，通常会在酒塞上面会出现，包括在酒瓶的底部也会出现的一些固体。然后其实你自己舔一下就会知道，它就是酸的嘛。然后呢，它对人体或者是对我们所说的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它是会有一个析出的过程。除非说是我们做非常非常强的对葡萄酒有一个比如说过滤啊、冷凝啊这样的过程，它才可以去掉这些比如说很容易结晶的这些物体。但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葡萄酒有一定的质量上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酿酒的时候它在灌瓶的时候并没有去做特别强烈的比如说烧开这种或者是低温的这种处理。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要看到了这种结晶物的话也没有，也挺好看的嘛，反正你也舔一下也知道它是酸的，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珊珊说这个舔一下，这个他敢舔，咱一般人不敢舔呀，对不对？你突然开了一瓶酒，然后你发现了一点不明的结晶物，哥，你敢舔一下吗？ 我敢啊。 真的吗？ 这倒没问题，但是哎，我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咱们上次做节目，你不是也说吗？这个酒它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那种工业化生产流水线嘛， 嗯， 那我相信就它的产能会很大， 嗯， 然后再其次呢就是属于酒庄式的，酒庄式它可能工业化没有那么发达， 嗯， 所以就相对做的传统，所以它的酒量就相对少。 是，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比如说涛子他那个。流水线式的， 嗯， 过滤方式就很高超， 嗯， 但是那传统的酒庄式的，它怎么去把之前弄碎的那些什么葡萄籽啊、葡萄皮啊，最后一点一点一点都过滤掉呢？ 嗯，对， 怎么做的？ 其实，嗯，过滤这方面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常见的最主要的就是滤网嘛，对不对？ 就跟纱窗似的， 豆包布。 对，是， 啊，豆包布的啊。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买那净水器啊，它里面都是有那个什么的，很小的这种几微米的这种滤网。其实在，葡萄酒里面也经常会遇到。然后，而且呢，大家尤其是我们看到。特别大的工业酒庄，有名的那些工业酒庄，他们不仅会用这个来过滤我们说的所谓的沉淀物，他们还会用它来固定，不是过滤细菌。如果说我们少过 0.25 微米这个之后呢，这个我们说的所谓的细菌或者是比较大粒的这种细菌都会被过滤掉。 嗯， 所以呢，因为尺寸是小过这个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些好的葡萄很多的这种大量的工业生产的葡萄酒，它会用这种办法来让葡萄酒怎么样，酒液更加的清澈，让看上去更加漂亮，而且没有很少的沉淀物，而且呢，那个细菌啊这些说各种杂菌呢都会少很多，这样保存起来更新鲜。更容易保存一些，但是有一些手工的酒庄同样它也可以用这种过滤滤网的方式来做，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崇尚自然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崇尚的更多的是我都要它天然的做，我只是说希望它可以做出它天然的味道来。如果过滤掉的话，当然我们这些我们说的沉淀物也好啊，或者说不好看的东西啊，还有细菌都可以过滤掉，同样但我们那些味道的因子啊，那些蛋白质啊，那些分类物质脂类物质也会被过滤掉，所以他们为了这个保存这个葡萄酒里面更多的风味在里面，它就会 不做这么强烈的过滤，甚至有一些酒是不做过滤的，所以这个也比较难判断。我之前有喝过完全不做过滤的酒，你喝一口以后满嘴全部是紫色黑色的，就全部是它那个就是葡萄那个皮 色素 然后在我们在嘴巴上面、非常的就是说看上去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也是一种酒庄特色， 就跟吃樱桃似的。 是的是的， 哦， 吃了一个孩子。 哎，可不能这么说。过节的时候，参加聚会，然后我在超市买了一瓶酒，然后那个酒，新世界的酒，澳大利亚的，然后就是那个酒底下不是有突进去的？ 你又去超市买酒了？ 是，就 没去 Seven Eleven， 没有，因为不是没去，是没找着。 别，我要带一瓶几十块钱的，我们同学就该跟我疯了。 他也不知道。 别呀，我就怕有明白的。 人家现在都能对着那个酒标，然后在那什么宝上一照就知道多少钱了。 但是买那瓶，当然也不贵啊，210多块钱。但是它那个顶不是有一个往里伸的一个 是 椭圆形那槽吗？拿去以后，我们同学就说你看你，完全是被骗了，不买那平底的，非买那个往里头凹的，这样的话里头酒就少很多。后来我说我说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我说因为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嘉宾都给解释过， 是 我说第一呢，这个往里这样呢，比如说倒酒的时候好拿，就是一般比如说倒酒的那个酒师可以拿大拇哥伸的那个尾部那里头，哎，给您倒酒。 倒酒 这样的话， 倒酒的酒师是什么？ 倒酒的，反正就这意思。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是酒师是吧？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这样好拿。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它既然外头往里凸的这么一个，然后它里头呢就会形成一个夹角。这样的话，比如说如果有酒沉淀的话，它就可以在这里头倒酒的时候，它就不容易溢出。 是、 真的吗？ 对。 所以后来我说完了，我们同学都就。哦，高级了，高级了。 对， 啊，是真的是这样 的。对，它会形成一个阻力在瓶底，然后导致了那些沉淀物会留在瓶底，不是那么容易的倒出。当然，你要是直接拿一个瓶子全部倒过来的话，我看服务员有的时候那样子倒，就去一些餐厅，他就把整个瓶子嘣一下架在那上面，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所有的沉淀物都下来了。但是如果是比较温柔一些的话，只是倾斜的倒的话，或它有通过这个角度的关系，可以让一些沉淀物会留下来。但其实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沉淀物，尤其是红酒，你看到那些沉淀物，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就是说。讲对身体人体有害的物质，它就是单纯的蛋白质。我们说蛋白质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说酒这个，我们说这颜色所留下来的这个凝结的凝结物也好呢，或者是我们说这个花青素也好，叫什么都可以。但是呢，它就是会在经过时间，尤其是陈年，就是说这个酒有一定年份的时候会出现的一种物质，它有点像黑黑的，有点像渣子的感觉。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说倒的时候不要倒出来，不要倾斜的太过，然后把它倒出来呢，是因为它在嘴巴里面你会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磨磨唧唧的感觉。 对，是，然后其实会影响酒的这种品酒的口感和口味。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讲究一点的，或者说我们去国外有一些很多的地方，他们在倒酒的时候，侍酒师会专门点一根蜡烛，白的蜡烛，然后呢，在他把这个酒立起来。在倾倒的同时呢，上面是通过这个蜡烛来看这个瓶子。为什么呢？因为慢慢你倾斜倒的时候呢，这个酒的这个酒渣会慢慢的往瓶口走嘛，就酒瓶的这个瓶口走。然后呢，它大概能看到，就通过这个蜡烛，因为有光嘛，就可以看到这个酒大概走到什么，酒渣走到哪一步了。然后它就在专门在它走到你杯子或醒酒器之前的那时候停下来。所以呢，我们既然又能喝到酒，然后酒渣又会留在瓶子里面。 讲究。 对，很多时候其实那最后一杯可能大概有个这么宽吧，两指宽的这样地方，可能是有一些酒液它是不倒出来的。对，也不是要怪人家说为什么， 那多浪费，咱不都讲究扶根吗？ 对， 过年的时候就喝这个了， 喝得起， 原来是渣子。 来看我们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啊，这儿一位叫做张家顺的朋友说，家里有一瓶04年的奥兰多杰卡斯酒庄的希拉红酒， 这个看见瓶子里边就有沉淀物，还不知道能不能喝。刚才珊珊已经解释了，能喝。 对，但是零四年的他可能觉得零四年到现在，哇，都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而且这瓶酒里头还有沉淀，那是不是还能喝？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首先，它要保存的环境要比较好一些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他刚刚提到杰卡斯，它是一个澳大利亚的酒庄，它通常用的都是螺旋塞。就是说并没有特别多的那个 封闭效果会更好， 封闭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这提到的这个席拉子这个葡萄品种，它本身是一个皮儿非常厚的葡萄品种，所以它就本身的这个酒渣就会比一般的要多，甚至你喝到一些新酒的时候，它染色能力也会比较强一些，就是舌头啊嘴唇啊都会染上非常深的颜色。这也是不要大家不要觉得害怕的一点，这只不过是酒那个葡萄里面天然的色素而已，完全没有伤害的。 但珊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哪种沉淀物是真的不太能喝的，就是说明它发生质变了。就别咱一说那个里头的渣子其实都是能喝的，但是有好多朋友拿出来，万一他那真是有问题的，你给大家说说哪种渣子就不太能喝了。 其实如果我们看渣子的话，最重要就是说不要细菌感染嘛，对不对？有杂菌感染这样子喝到肚子里会有坏肚子的情况出现，哪怕它是一个酒精瓶酒精，但是它的酒精度数也是12度左右，并没有特别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大家看到里面有一些像是那种很粘稠状的或者是云雾状的，就是那种 霉菌的那种感 絮状的絮状物，这个千万就不要喝了，就赶快扔掉就好了。你也不要那个就直接扔到垃圾桶，可能那个要把它倒到马桶里面去。 83年拉菲就这么到了。 其实这种酒的话，如果有这种杂菌感染的情况，其实是不会出现在特别高级的这些酒庄里面，它一定还是说在哪个生产过程中出了问题。那肯定不会说是只是咱们这一瓶，还是说比如说 一批都有问题。 对对，而且可能是保存啊，或者比如说那个被猫啃了一口啊什么的，这样子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存在。对， 好。其实呢，涛子刚才说的那个以外，就是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沉淀，你刚才说了，比如说这个沉淀对身体是否有害， 是， 而且辨别的方式，那比如说这个沉淀它大概是个什么物质？ 这我们刚刚讲过了嘛，晶体沉淀的话就是所谓的酸类物质嘛，就是你要看到结晶物的话是酸类物质。然后呢，另外呢，就如果我们看到像酒渣类的沉淀，一般是我们说的颜色还有蛋白质的沉淀在里面。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非那种固体状的沉淀，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叫做酒糟的东西，我们大概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就喝米酒啊什么都是这个酒糟。有一些酒它会有一些这个东西，但它不是深色的，它是白色的，白葡萄酒里面会比较多一些这种物质。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的酒糟也是喝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在葡萄酿造过程中有一些没有那么可以溶解在酒里面的一些物质，不可溶解的物质也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说的香气物质啊，那个脂类物质啊，有一些它也会出现沉淀的，这些都没有问题。对，主要是不要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杂菌这方面的感染的这种絮状物。 我先开始以为就所谓的这种沉淀就只有红葡萄酒里有，白葡萄酒里没有， 啤酒里都有 啊？ 没见过吗？ 没有， 啤酒里经常有呀。 是吗？ 也会有的。那个我看的那个，那会我在比利时喝的一个小啤酒，它上面就写着说，如果有那个小的絮状物，请别担心，它是什么啤酒花还是什么什么？ 那是因为它是自酿的吧？ 不是，就是瓶状的， 肯定吗？ 对，我刚刚提过嘛，其实啤酒有，因为它更是大量生产，它可能产量是葡萄酒的100倍的那种吨位的上面的产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有很多的过滤的方法。一般我们遇到的，比如说在国内买到的葡萄酒，基本上是不可能有沉淀物在的，一定还是要在一些比如小作坊里面，他们不去追求这种过滤性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沉淀，但是仅仅是在于特别标注是这瓶酒是没有无过滤的情况，它会出现一些这个情况。对的， 人家不给你标，喝前摇一摇，晃一晃就看不出 一个沉淀。你看，哦，浑浊了，是吧？只要是看着是浑浊的，这个酒就不能喝了。 不是啊，就刚刚我提到陈年物，你要是把它摇一摇，它也是浑浊的， 也浑浊， 对啊，酒渣的话，你 就看它看它沉淀得下去，沉淀不下去是吧？ 不，也不是，就是说它的那个 还是得舔一舔，看看 性状，性状是什么样，形状是什么样子。如果是絮状的或者是粘稠状的就不行，你要看的是这个。 算了，还是开瓶我自己先尝一口吧。 也可以，然后你要肚子疼的话就那个就不要喝了。 不应该，就是珊珊说了，比如说你尝了一口，它确实已经就是那个 酸败， 哎，对对，或者那个酒的那种美感没有了，那可能这个酒就不行了。 对，其实我以前也遇到过有些朋友，然后就我一闻这酒，我说这里面有蒜味了，就还有那种就是， 醋味。 对，不是醋味，醋味还好，这样子它只是变醋了，然后就是蒜味，就明显的是被感染了的酒。我说你别喝了，他说哎，这都是钱呐，然后就喝了。我的 年浪费呀。 然后我当时也没喝，就我就说这个就不能喝了。 正好蘸着饺子，连蒜都不用救了。 对，然后他又喝完了，然后结果果真的。当天晚上就肚子痛得要死，这样，所以其实也是珍惜自己的身体嘛，不要就是为了一瓶酒。 好好好， 这儿寂寞无人相告，问珊珊一个问题，他说有的红酒啊写着原酒原瓶进口，但是特便宜，40-50块钱人民币就能买一瓶，这能是真的吗？真是原瓶进口吗？这怎么从外包装上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纯进口啊？ 这个其实在国家的法律规定上面一定要标明它是不是原整瓶原瓶进口的，因为很多有些酒呢它不是瓶子进来的，而是玻璃瓶进来，而是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塑胶的，对，塑胶的酒桶都有点小的，是巨型的那种塑胶袋啊什么的，这种进来的，这样的情况下这些酒的品质并没有那么好的保证，所以呢就是说原瓶进口可能更多的表现的是这个酒的品质，还有原酒庄装瓶这几个字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40-50块钱的酒应该不是原酒装装瓶，它就是普通的级别的酒。是不是有这样的酒存在？是的，它有这个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欧洲我也提过，他们有一些做一个葡萄酒做一个农产品，它可以非常非常便宜，1-2欧元，就是我们说的人民币可能就是10块钱、20块钱， 还挺多，超级那个市场里边超市里边特多。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作为一个农产品，就好像平时买的馒头啊什么这种来作为一个消费品的，所以这个价位是有的。然后你比如说进到中国来的话，48% 有税， 有税的话那肯定也就40-50块钱了，但我觉得这已经是原瓶进口的底线了。就比如说有人跟你说我有瓶10块钱或20块钱的这个酒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可能的可能性就比较少一些了，对吧？毕竟我们中国还有这么高的税在这里呢， 对 吧？ 没关系。关于如何去区别原装进口啊，或者什么这些，咱们可以在第三节再更细致的聊一聊，好吧？ 对，反正1-2欧的酒，大家经常去国外，也可能在超市里都能碰见。 是的，是的。 而且你比如说我去年在意大利的时候喝。我觉得1-2欧的酒还不见得就不好喝，有的还挺好喝的。 我觉得那个其实在国外经常会煮个热红酒啊，或者做一个红酒的鸡尾酒啊，然后就是比如说包括我们做菜啊什么这些都可以用到嘛，对不对？然后而且红酒煮梨啊这样子的典型的这些国外的这些菜肴都会用到一些比较便宜的葡萄酒，其实也不是一件怎样讲就是说不能喝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的，而且相反它是非常大量的生产的一种酒。 哎，我在那儿的时候听见一个消息啊，我先问问神人，一会儿如果时间不够了咱们就下节再回答，就是他们当地的就是意大利的朋友跟我说你看这酒只有3欧、2欧，反正就是挺便宜的。他说你喝，我说也还行，也不是特别难喝。他说有好多人啊，就专门把这种酒特别便宜的，然后那个换个包装，然后就往国内卖，就卖到比如说200多、300多一瓶。说其实都是这样的酒啊，不要觉得进口的就多好多。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其实是一瓶1欧的酒，然后在国内换一包装卖200多了。 这个完全 因为时间的关系，一句话两句话是解释不清的。 好的， 可能让人想，哎呦我天哪，这道题可难了去了。没关系，在广告之后，咱们在广告期间，你可以想象这道题。 这很简单，很简单。对。 好，十五秒。 那我们下节再见。 好，当然，今天珊珊来，我们主要聊的都是跟红酒有关系的内容。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您依然可以关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把问题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可以进行互动。 嗯，好，我们也是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红酒。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是在吃喝玩乐大搜索，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留言都可以。 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波波棒儿边， 八七点六哒哒哒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专业气象台的全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你好。 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啊，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啊，就是关注一下春运返程的天气。那么与北方晴好的天气相比呢，江南地区啊天气多变。未来几天呢，江淮地区啊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早晨的时候啊容易出现大雾天气。另外呢，就是后天24号在江淮和江南地区有大范围的阴雨，尤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啊一些地方还有小到中雨啊，路面湿滑，对返程的交通啊影响是比较大的，需要注意防范。那么从气温情况看呢，天气的这个回暖之路啊也并不平坦，明后两天从西北华北到黄淮地区啊还有冷空气影响，将先后出现明显的降温。以河南郑州为例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为18度，但是后天24号气温呢下降近10度，最高气温呢也只有8度。所以提醒大家，虽然天气回暖啊是大势所趋，但过程仍有波动，气温啊起伏不大，起伏不定。大家不要急于啊脱去棉衣，仍然需要注意啊防寒保暖。主持人， 好，谢谢全工，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主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德桥车多，北五环香白旗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以上路况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 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的，我们马上开始第二节的直播，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说说红酒，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还有我们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黄山。 好，我都怕他了，就他如果再认肉，我还得再重新介绍一遍。 畅销书作家黄山， 像风一样的女人。欢迎欢迎， 你把我的书名都改了。 是是， 对啊，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会不开心的。 不会不会，就是只要上度娘色持一下你的名字，这些都会出来的。 是吗？ 真的 真的， 包括那天下了直播，我就尝试着 搜了一下所有嘉宾。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像黄山，然后 对，然后我以为就会有一个度假风景区， 特价往返机票2800， 是有前缀和后缀的，你不能说只是发你的名字嘛，对吧？就比如说 畅销书作家 红酒什么什么，就要有前缀和后缀。然后 大家不要搜，求你们， 然后 会有一些很难看的照片出来。 然后包括像梁多杰，就类似这种都是有，都是有，所以你放心啊，这是没问题的。来，我们 千万不要搜。 我们就着刚才上一节最后孙涛问那问题，正好广告的时候， 是的，广告刚刚错过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问题 是 什么。 是的，是的，可以让涛子重新问一下， 就是会不会有好多那种不法商，也不能叫唯利是图的人，把很多国外的很便宜的一两欧、两三欧的那种酒，然后换个包装，在国内以高价出售，这种算不算以次充好？算吗，身上？ 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的确要凭的是我们所谓的良心商人。如果这个商人的确是在品质上有问题，他也的确会是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以次充好呢，这个也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说拉菲吧，拉菲他其实每年他的酒庄的出厂价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贵，可能是只有4000块5000块这样子，但是可能到但是他并不是直接卖给消费者的。在法国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他必须要卖给酒商，为的是什么呢？那你是艺术家，你是酒庄，你就必须要严格的自己去酿酒，价格赚钱不是你们应该考虑的事情。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它会有一个著名的酒商规定，所有的酒庄必须要卖给酒商，酒商再卖给下一批酒商，再卖给下一批酒商，所以这样子的价格越翻越高，越翻越高，可能最后到我们手里面的话，可能就是1-2万、2-3万的事情了。所以呢，你说它是不是讲是一个道德良心的问题呢？也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一个市场追逐的问题。我们的供应标准就是这样子的，我一年只有这么多瓶，但是有这么多的人追求这个酒，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价格就会随着这个，包括我们说的法律规定啊，还有严格的这个酒庄的规定啊，还有包括各种方面的影响，而去导致这个价格的变化。但是当然，那个你说的这种以次充好，比如说它的确是一欧进来的酒，但是它卖个2-300块钱啊什么这样子的事情，尽可能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市场，我觉得越来越成熟，包括我们做的，就我自己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普及葡萄酒的这个情况下，可能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因为消费者也渐渐明白什么样是好葡萄酒，什么是不好的葡萄酒。如果说您做的实在是不好的话，那酒商自己也是，除非是不顾及自己的名声，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对，那实际上珊珊是从说，就是 这样的奸商可能会有， 对。 但是咱们从正面来说，好，就摒弃说这样的奸商，我们就说正经来路的酒。但是呢，为什么会那边那么便宜，这边就相对有点贵了？就大概解释了一下。 对。 不过就刚才你那个问题，比如说，嗯。A 商人给 B 商人 ，B 商人给 C 商人，以至于这酒就涨上去了。那酒庄不会 直接给 C 商人？ 不是不是，他是有规矩的。就我那意思，酒庄亏了，酒庄只挣到 A 商人的那个钱，等卖到 F 商人，那已经贵那么多了。 对的，对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嘛。如果说我们是制造商的话，就是为了避免，就是说，比如说酒庄他自己会觉得说，讲呢，过于，你是艺术家，你是一个酿造酒的，你的品质是要有保障的，而不是专注在赚钱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是在法国，还有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规定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导致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记得还有一本小说，我记得是一个侦探小说，就是讲，就比如说你要成为这个酒庄的直接的 A 商人，那你必须要，比如说你必须要有多少什么样的资格才能成为这个 A 商人嘛？然后呢，结果就我记得有一个侦探小说专门写，有些人为了上了那个资格，去把那个 A 商人给那个 除掉。 对，是的， 取而代之。 对对，所以其实这种规定在国外，尤其欧洲很多是约定俗成的一个规定。 哎，那矛盾啊！你比如说，你说了在国外。就包括美国，包括澳大利亚，有很多的酒庄， 是， 比如经常是说，你在这儿能品尝酒，又能买酒，还能在这儿住宿，甚至我这里还有观光小火车， 对， 那他们怎么就可以卖酒呢？ 啊，他们卖的那个酒的价格一定要是 F 商人的价钱，他肯定、 哦、是这样。 对，我也之前我们那个跟高磊做节目有说过，你不要在酒庄里买酒，因为它的价格甚至可能要比外面还要买到的还要贵很多。对对，因为它要符合的是其实是市面上最贵的那个酒的价格，是这样能买到的价格。哎， 和咱想象的完全不，咱是感觉是走进那个厂区应该是最便宜的。 对呀、 对 吧， 是的， 相当于前店后厂啊。 对啊、是的、但很多酒庄并不是这样子，他就赚的是这个游客的钱嘛。 那 对对， 那完了，人志刚问这问题就类似这样。好好给人说啊，别说人买亏了。志刚说 那我不说买亏了，那我能说什么？ 买的 花钱买了一个好彩头。 志刚他说了，黄山好，我春节呢去了一趟欧洲，在奥地利的瓦豪河谷买了一瓶1975年的白葡萄酒，请问这个酒还能再存几年再喝吗？这个地区的红酒有名气吗？从瓶子里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白色的沉淀物，而且他也发了一些照片，当然这个照片没法看到沉淀物，因为这个照片像素也好，或者说色调也好，有点低。他说这个还能再喝吗？简单的说一下。 可以不简单的说， 好，可以复杂的 说一下。 接下来的30分钟交给你了， 写成一本畅销书。 对，75年还是挺老的，比花花 啊 早。 真的吗？ 早，说正经的。 不是真的，我们刚刚看到那75年标还是挺惊讶的。对，但是其实你说它是葡萄酒里面的。比较老年份的酒了，的确是这样子的。可能他会喝到的酒并没有新鲜的口感那么好，但他能不能喝，当然是能喝了。其实刚才那个，哎，花花，你刚刚说你觉得怎么样啊？ 反正我看牌子觉得还不错哟。 是吧？ 嗯， 你觉得他？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其实，奥地利、德国还有很多的，就是我们说的北欧国家，它稍微偏北一些的国家的凉寒区域的酒的保存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要 看天气是吧？ 对，我要恭喜这位志刚同学是吧？对对，就听众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去买这个酒。为什么呢？因为葡萄酒里面在凉寒地方的话，它有很高的酸度，这种酒往往有高酸的情况下可能会保存很多年。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醋嘛，对不对？你也什么时候听一瓶醋坏掉这样。然后呢，而奥地利还有德国，他们的酒的储存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世界上现在最古老的酒在哪里？在德国。 啊， 对，是18几年的，好像是，还不是14几年的酒， 就是储藏是吗？ 但还能喝吗？ 能喝的， 最老的一瓶酒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是在那个瓦罐里的古罗马那些都已经风干了，那就不算葡萄酒了嘛，是在瓶子里面的酒，所以是在德国的。我记得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还有人开了喝了。 哎， 对，是还说据说还不错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年份其实也是一个怎样讲一个相对的标准吧。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说其实在一个就我们说这样子的地方，其实它并不是那个，这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产区。奥地利本身就非常的小，它小到就是基本上它的产区可能就是你走个马路过去就是了。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就在市中心嘛，在那个在市中心，然后走着走着就有一个酒庄出现了，就是在一个小坡上面，他们就在那边种了一些葡萄这样子。所以呢它做产区的话，作为世界标准来说，它的确不是最有名的，但是呢它有没有好酒也的确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您不用太担心说是这个酒的怎样讲会不会买亏了或者怎样。我觉得其实这个酒其实并不会买亏了，而且呢其实我奥地利因为它的这个名声不是很大，所以它的价格上面其实是偏有性价比的， 就是洼地。 对，是洼地，是比较偏低一些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应该花了并不是特别贵的价格去。 对，他说了，才花了36欧， 是。然后呢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呢我可以说吗？ 说。 对，那个怕你嫌我答案太长。 没有 我都说了30分钟交给你。 就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我去欧洲很多国家，我会去选择一些老店。就什么样老店，你看上面300年老店，200年老店。 对，就跟现在在广东，包括我们香港，包括我国台湾，也有很多这样老茶行， 是 也是有的。 对，然后呢，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进大量的酒，每年都储存很多酒在那边。有的时候呢，甚至有的时候卖不掉的话，他也放在那边，又很好的这个储藏空间和就是储藏条件。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去那边，我专门就去喝最老最老的酒。其实因为在那里，他一直。就可能酒庄运过来就一直放在那边，它就没动过了，因为老店嘛，就不像是新店，你这个运输啊什么温度啊可能都没有特别好的控制。然后在这样老店里面经常会喝到好酒，而且因为他买的早，比如说他就是30年50年之前买的酒，它那价格可能就是2-3欧的东西嘛，对不对？拉菲以前还25欧元呢，对吧？就是说那时候很便宜，所以经常会遇到价格很便宜的酒。我猜那75年的酒，可能它的出厂价那时候可能也就8欧、9欧、10欧，当然是75年的吧。我觉得正好我们那时候的、 要考虑到通货膨胀的， 对这些。所以其实我去的话，去老店专门找这些老年份的酒喝，真的会找到很多的便宜的性价比的酒。它是不好的酒吗？不，它是很有名很有名的酒，但就有的时候时间太久了，他们买的时间又太久，所以呢让这个价格显得没有那么好，没有超过通货膨胀的价格。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他买这酒还不错，然后价格也算公道。 喝了就得了， 如果要是储存得当的话还可以继续放。 对，如果说你家没有酒柜的话，我觉得还是喝了，因为毕竟1975年的酒放到现在它也比较脆弱了一些，就是也可能那些酒塞啊还有那些这各种方面都会受到影响，而且毕竟你又飞一趟飞机回来，这样 就开始掉渣了，没准儿赶紧喝。好，进一条广告啊。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便、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我们一条广告过后接着让珊珊给回答问题。哎，我刚才正好就是这1975年的酒想问珊珊一个问题。咱自己的就是白酒什么的老说什么酒是陈的香，他们有几年陈酿几年陈酿，他们这红酒界讲究这个吗？ 当然讲究了。当然陈酒跟白酒不太一样。我记得白酒高度酒是这样子，只要它陈年的时间是算在 不装瓶之前的时间的，就是它在那个蒸馏之后呢，然后比如放在罐子里面或者埋在地下嘛，然后很多地方可以放，但是它是不装瓶的时候的时间是算时间的，它一旦装瓶了这个时间就不算时间了，这个是大家记住，就是高度酒的特点，就是说它只要那一刻装到瓶子里面它就不再算时间了。 你想就是当初在交通台做节目的时候，那都得是8年前或者10年前了，然后我们做那个线下活动做听友见面会的时候， 是 有一个听众，反正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理解的，他就觉得我特爱喝酒，然后因为我喜欢小酌，然后跟朋友在一起，但是也 给你送酒来了， 对，然后做节目的时候他就给我带了一瓶二锅头，就是那种现在在市面还可以看到绿瓶的外头贴着二锅头的那个高度酒，瓶的那个，他是说维子这个酒我送你的，而且这个酒已经20年了。你想那个时候，你想8年还是10年前那个时候，他说已经是20年。我看，我天哪，还真是20年。他说这个酒我买的时候便宜，才几块钱一瓶。说这个知道你爱喝酒，送你了。然后说你自己可以再留。当时我一看，哦，那上头有这么一截儿，反正就没了。我还说啊，珍藏。然后到去年还是前年，我一看，哎呦，下去这么多了！我说完了完了，自己都挥发了，自己都挥发了。 是啊是啊， 真的会这样吗？ 其实这是就国内包装的一个缺陷了，这并不算是一个就是说好处了，因为在国外的话，我们所有的酒都是，尤其烈性酒，它是有酒精在里面的嘛，它必须密封住，尤其越烈性的酒，它要密封越好。为什么呢？因为酒精会蒸发的那个挥发的特别快，其中每年我们说如果放在橡木桶里面，我们不算，就是如果说是在一个比较偏那个偏封闭的一个环境，它要3%的酒精度数的这个损失。这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今天它是100度的酒，明天它明年以后过了12个月，它就变97度了，然后再过12个月，它又变成，就它的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呢，您说的这个瓶，你那瓶维子，你那瓶酒，我也不知道它现在度数20度， 变成啤酒了， 不舍得开，你知道吗？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国内的酒的这个缺陷还是挺严重的，尽量尽可能不要放太久，因为它并不是让你放太久的这样一个目的去来进行这个。 当然我也不是有目的说必须要喝，因为那个是听众的一份情谊。 赶快喝嘛。 好的， 已经没了。 没有，但其实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说放20年，为什么你说口感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了，因为酒精都没了嘛，你肯定觉得哎挺顺口的，我还第二天不上头，酒精都没了。 哎，但是那你刚才说的它的度数的问题，咱们就得说，就比如说咱们当初你教品尝红酒的时候，不都说啊，你看它挂杯。看 我还没讲完，我还没讲完葡萄酒的那个陈年。你 老打断老师，这样容易被轰出去。你接着讲，黄老师。 对，刚刚讲完了这个，就我们说的烈酒的这个陈年，它是在瓶中那个装瓶那一刻停止了。但是在葡萄酒不一样，我们说的陈年呢，很多时候它是在瓶中发现的。为什么呢？这个它的酒精度数比较偏低的情况下，而且在密封的一个环境里面，它会有一个缓慢的这个跟氧气接触的柔顺的过程，然后包括我们说的就是口味的这种口感的改变，也是通过比如说非常细致的这个分子排列，然后经过时间的关系，比如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进行一些变化，然后才会产生的这个变化。所以葡萄酒讲的年份呢，是指它从比如说收获的那葡萄酒摘下来以后，它放在橡木桶里面，它不可以超过2年，最长3年。为什么呢？因为那酒精度太低，它一会儿就没了嘛，就是对吧？就变醋了，所以它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剩下的所有的陈年都是在瓶里发生的。所以呢，但是很多葡萄酒，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葡萄酒，80%-90%都不是用来陈年喝的。它都是用来就是说我们平时即食即饮的，就很多时候葡萄酒的文化还是在于一个享乐的文化和一个就是说即食即饮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在里面，只有很少的10%几的酒可以陈年。 哎，珊珊，我有一回在一朋友家开了一瓶不知道是什么红酒啊，但是那个塞儿我一拿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它底部啊不是那么湿润，感觉有点干了， 就比较脆呗。 对对对对对， 酥了。 对对对，哎，就是 渣了。 在我把那个提起来的那一刻，就有一些絮状物掉进了酒瓶里。就像这种是不是就属于那个瓶子它已经密封的有问题了？还是 嗯，在北京这样的天气下尤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你说到我们说到比较湿润的地方，昆明啊这样的地方，反而像是这种这个木塞啊会变成那个变碎啊细碎啊这样的问题就反而没有。就是基本上在北京因为太干了，所以木塞会经常会出现这种就是变渣的这个情况。所以我非常建议在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葡萄酒的话，而你看到它是橡木塞它不是螺旋塞的话，既可能是放在现在我们说的酒柜里面，要不然就赶快喝掉。因为北京这个一个冬天过去又加上暖气什么东西的，这个抽湿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对， 对， 不像南方，我那朋友我看他说室温15度， 恨不得室外比室内 还 要暖。 对对，所以在那样情况下他们反而出酒没什么问题，反而是我们这些地方会有一些问题。 好，来说一个你高兴的啊，干嘛呢？发信息说1000种风的味道已经买了，准备开启阅读模式。 是叫这名吗？珊珊。 是的，1000种风的味道。 看人家。 作者风一样的女人。来来来， 应该是一样风的女人。 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还有广告吗？ 再进一条吧。 行，好。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便、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最后一点时间啊，这一节的最后一点时间， 是的， 还可以回答好多问题。 对对，当然，回答听众问题之前，就利用这4分钟时间，够说吗？就我刚才问那问题，关于挂杯的问题。挂杯主要看 他已经忘了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了，以我对珊珊的了解。 就你比如说想品酒，其中要摇吗？摇的同时你要看挂杯。那挂杯主要它挂的是，比如说糖分高，它挂杯，还是酒精度数高，它挂杯？还是说， 其实我看到很多中国消费者，不管是红酒白酒，只要是酒，他 都说挂杯， 都说挂杯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外，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说的法国也好，他们叫酒脚，就酒的腿和酒的脚，因为他觉得说那个杯留下来，这个酒液留下来在瓶在杯壁上形成的那形状很像女人的腿一样，所以叫酒腿或者酒脚。然后所谓挂杯呢，其实就是说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物理现象，它在基本上所有的酒精饮料中都会出现。你看可乐挂杯吗？不太挂吧，对不对？水包挂杯嘛也不太挂，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酒精嘛，它需要一定的酒精。为什么呢？酒精它的这样讲的酒精，还有我们说的葡萄酒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杂质，比如说糖，还有比如说甘油油类物质，它会形成一个物理现象，比如说在杯子上面出现一个阻力，然后呢导致这个酒液出现延缓流下来的缓慢流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形状。至于你说挂杯好还是不好呢，主要看它这个里面所含的，比如说它含的甘油比较多，油比较多一些的话，那它肯定就流得慢嘛，因为比较粘稠。含的糖比较多的话，它也粘稠，也会流得比较慢一些。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酒精度越高，它的流下来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比较慢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因为酒精它是一个非常有张力和有一个挥发性的东西，所以呢它在杯壁上留下来的形状会比较慢一些。所以我们说白酒和红酒比，肯定是白葡萄酒它的挂杯会比较明显一些，而红葡萄酒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挂杯。而红葡萄酒跟白葡萄酒比呢，红葡萄酒的度数会偏高一些，然后呢同时它的甘油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所以红葡萄酒又会比白葡萄酒的挂杯更多一些。但是你说它具体有什么实际性的实操性的作用吗？比如说在我们买酒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品酒的时候，并没有，只是一个取悦大家的一个眼睛的享受吧， 就是也不能简单理解成它挂杯就代表它好，不挂杯就代表它不好。 对，可能是代表，只是代表它的酒精糖和甘油它的在里面的一个含量， 某一种含量有点高。 对，是的，是，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腿，多看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好了，一小段的广告过后，我们开始今天第三节的直播。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黄山。 哎，再次介绍一下珊珊， 畅销书作家，那本书叫做《一千种 风 的味道》，是不是？ 对， 好，非常棒。黄山，是 WSET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四级品酒师、葡萄酒大师候选人。我再自己给你加一个来自张家口的掌声。 啊，我特别喜欢来这边，就是这些声音好听的人，然后念出我的名字，然后再念出我的整个工作的感觉，马上气氛不一样了，就好像自己马上站在一个讲台前面的感觉。 四级品酒师马上变五级 四级已经是顶级的了， 是吗？ 是 吧？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你们工作的环境怎么这么好呀？这么多好听的声音人，天天在旁边银铃般的，然后在说着笑着。 一旦开始互相吹捧，这个节目没意思。 来，咱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因为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问问题，不过我们可以把问题再往后放放。实际上呢，我们在前两节的时候，比如说第一节，我们主要讲了这个红酒和白酒，它里头如果有沉淀物， 是 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而且沉淀物它里面到底它的成分是什么，还能不能喝。然后到了第二节呢，除了回答问题之外，我们也简单的说了一下挂杯，挂杯是好还是不好，包括挂杯它主要是代表什么。这个也让珊珊简单说了一下。其实到第三节呢，我们也想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我们无人相告那位朋友他说的那个问题一样，原装进口、原瓶进口， 对， 还有罐装，哎，有这样的说法吗？ 国内罐装， 哎，国内罐装等等这些，它都代表什么？是不是这个的品质高低就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看看酒标上面那些字儿到底是啥意思？ 哎，也就是说，让珊珊讲讲这个酒标应该怎么去正确的看， 对， 才对。 是，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讲一下葡萄酒的话，大家很多时候会讲到的是国外的葡萄酒，但是其实我们在国内有很大的葡萄酒的这个在讲到生产的能力和酒庄和酒商。其实呢，我们说国外的葡萄酒进口的所谓我们说销售的量可能仅仅占到整个在中国销售葡萄酒的十分之一，剩下的90%都是我们说的国产葡萄酒。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了，国产葡萄酒是不是代表所有的葡萄都是在中国产的呢？ 好，孙涛抢答， 当然不是了。 好，非常好。 为什么呀？ 就像好多鞋也是在中国，那个本来看的是外国的品牌，在中国也有代工厂嘛， 是 不是？ 对，其实那你葡萄怎么代工啊？ 葡萄就是从那边采购过来，因为我们这边可能人工比人家稍微便宜点，原料不来自国内，但是那个生产是在国内生产的。 我这个问题就不抢答了。 真的，我已经把所有的脑细胞都用完了，只能回答成这样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么大量的葡萄酒在国内，在国有品牌的这么多大量的葡萄酒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叫什么原汁进口的概念。什么叫原汁进口呢？我们不是采葡萄，那葡萄过来就烂了嘛，对不对？我们是把它先酿成葡萄汁，或者先做成葡萄汁，或者先做成葡萄酒， 然后到这边 来 再灌装，对，然后再灌上我们国有的这些品牌，然后再卖出来，然后所以呢就变成了国产葡萄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喝的大品牌的酒，其实很有可能是产自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 明白了。 然后自己再重新起一个名字， 不、就是人家都有名字了，都好几十年了，好吧？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意思， 我知道了， 一个勾那个牌子，你看的都是那个，以为都是从美国买来，但是你看生产都是在越南或者是在咱们国家的福建那边，就这样代工厂嘛。 有点这个意思吧，还是不太一样。 我被你这个鞋子的概念搞晕了。 那 就 接着说。 黄老师重新说。 黄老师接着说。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好多时候呢，葡萄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就比如说盛产葡萄，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把这个葡萄的这个汁儿酿成了葡萄酒以后呢，装入大罐里面，非常大的大罐或者塑胶桶，或者是一些密封的这个容器之内呢，然后进口到国内，进口到国内以后呢，然后再进行单独的包装和进口。这个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情况是标上我们中国国有的这些品牌，这个来进行销售。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它可能也是还是说我是阿根廷酒还是智利酒，这时候大家就要看它的这个酒标上面的标识了，上面写的是什么。如果说他说的是原汁儿进口这样子的牌子的话，那你说明它不是整个瓶子过来的，而是说只是把液体运输过来，然后在国内装瓶的这个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的就是原装进口和原汁儿进口这事儿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装瓶，而是大塑胶罐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只有看到原瓶进口这样的字样的时候呢，才说明它是在当地在酿造完了就装瓶的，这是要分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原汁进口和我们说的原装进口这两个概念的葡萄酒的价格会偏低一些，它通常是就是我们说的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酒，但是不能超过这个价钱了，因为它的品质并没有那么的好。因为你想啊，它在那个大钢罐里面或者在大塑料罐里面的时候呢，经过了海上的颠簸，经过了很多的没有办法温控，也不能进行很好的这个抗氧化啊，这些一些处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品质并没有那么好。然后而且大家如果看到这样的酒不要出现的话，尽可能不要超过50块钱买它们。 哦， 对，如果超50块钱， 50块钱人民币吗？ 对啊，对啊。 哦，那其实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原瓶进口的档次应该是最高的。 会偏高一些，当然不是最高的。原瓶进口还有一个叫做原酒装瓶，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是在尤其是在法国这样的非常详细规定的国家里面，它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代表着这个酒庄的尊严，它代表着这个经过了非常详细的当地政府和这个农业部的一个审核。就比如说规定我们今年不许灌溉，然后我们就不可以用灌溉，必须葡萄自己长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因为你一灌溉的话，那产量可能噗一下葡萄就长很大，那可能就葡萄酒的品质就没有那么好了嘛，因为都是喝的是水了嘛。然后呢，另外就比如说我们采摘的时间是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采摘，这个都有非常当地的这个法律法规都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就比如说今年我们看一下天气，然后你必须要在几月份之后才能采摘，这样子的葡萄才是最好的，才有最好的成熟度。然后呢，这些细节化的规定，包括不能加这个加那个，不能加添加剂，这些东西都可以使葡萄酒的酒庄这个酒的品质会更高一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原酒庄装瓶是所有的葡萄酒里面，就是说规定是最详细也是最复杂，然后品质也会相对的要比刚刚提到的这些要好一些的。对，是，所以大家要看的就是原酒庄装瓶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对， 然后就是最高级的。 是，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家要注意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规定会是在酒标上面要写明白，就比如说我们要写上装瓶地是什么，原产地是什么，这个要写清楚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区分的过程。如果说大家你看上面原产地是，比如说新西兰。装瓶地是中国，大概就知道了，这酒可能价格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看购买的时候注意这个酒标上面的这个。如果您是要买一个高品质的葡萄酒，千万不要买这两个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比如说 生产和装瓶不在一个地儿。 对对，不要，千万不要买这种。 好，好的，好，我们进一条广告，一会儿接着回答问题。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接着回答大家的问题哈。这儿老鹰问了珊珊一个问题，说：“请问一下珊珊专家，那像所谓的智利中央河谷出产的酒，是不是就很一般了？” 哎，其实也不是啊，是在我们说的智利中央河谷是智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然后呢，基本上是避不掉的，我们考试必考。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里的产量呢非常的大，然后占了整个智利的产量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然后另外呢它也出产非常好的葡萄酒，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单独的去说它到底是好还是坏的话，那也要看酒庄，也要看品质。但是当然了，智利它本身是一个并不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这样的葡萄酒的一个出产国， 新世界酒， 对，而且它跟中国有这个叫免税的这个贸易协定。 嗯，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买到非常物美价廉的智利酒，所以你不要看到智利中央山谷，然后又价格很便宜，你就会说哎，这酒肯定不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智利它品质不好的葡萄酒，它可能就不印它在哪儿出产的了。这是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的，它那地儿越小，村越小，就说明这个酒庄的这个品质是比偏高一些的。您那个，它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中央山谷，它还说明它还是有一定品质的这个追求的，要不然它写一个智利，然后写智利 东南部。智利东北地区产。 对对，那个在澳大利亚有这样子的 啊， 对，这样的标识。对， 那但是 西南产区 那面可太大了。对， 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具体的厂家地址，怕你去找。 但据说西南产区也还不错。 是的是的，对，法国的西南产区也很好。 对吧？ 对， 对吧？哎，刚才你说的 大呀，那西南产区 啊，是是是，但是人产区还不错。哎，刚才你说的，就比如说法国红酒协会，人家规定的说啊，你必须得什么时候采摘葡萄，什么时候开始酿。但是呢，瓶数它会有要求吗？比如说了，好了，珊珊，你这个酒庄今年只能出10000瓶，王维，你这个酒庄今年只能出1000瓶，会吗？ 这个有这个我们说的 AOP 的这个标准去来控制。就比如说，它规定到你种几株葡萄树，它 都 有、 这么细。 对，所以在出产上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规定的。比如说每公顷8000瓶、9000瓶，它是有一个规定的。比如说，像是我们说的法国波尔多地区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要求，比如说是10000瓶左右嘛。但如果你是有机的产区，有机的葡萄酒庄的话，它可能要你8000瓶就顶多了。然后呢，然后在勃艮第的话，甚至叫更少，然后6000瓶。有些酒庄它产量一公顷可能也只有三四千瓶这样子的一个产量。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要求的是，除了酒庄自己的自律，你说我就多产了葡萄，或者说我多加点水进去，那你也没有办法嘛，对吧？ 嗯。杨问问题了，说难道咱们国内就没有自己觉得不错的红酒吗？其实是有。 是啊是啊， 对， 对， 我也希望可以多带一些就是说这样子优秀的酒庄的这些代表来我们的节目，然后介绍大家认识。因为其实认真的酿酒的人，然后种葡萄的人是有的，但是这需要很多的时间。因为酒庄嘛，它需要时间嘛，它不是说我们今天种下一块葡萄，明年就能采摘了， 对， 对不对？就能收获了。这一个果树种下去也要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年。我知道的，就真的真真正正，比如说在宁夏啊，在这些地方可以一下耕种20年、30年的，都是有很多这样的人， 包括新疆。 嗯， 然后像离北京很近的， 是， 据我知道的也有很多呀。 对， 比如说像秦皇岛。 嗯。 嗯，比如说像 我们怀来是吗？你想说 他们家那边 是 都有。 对，所以你要看这个酒庄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做这个酒庄往往不是给自己做的，都是给自己的孩子做的、 哦、 然后有一些都已经到二代或者到三代的这样一个状况了。我觉得这些酒庄都是应该，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和这个精力在这上面，都是非常赞赏的。我也相信在法国以前那些酒庄，他们那些人也是这样慢慢的做下来的，做出来的。 对， 对吧？ 对，就是慢慢来，需要时间。就跟 是的， 就跟我特喜欢的一个作家，就咱们国内的作家、特喜欢那作家。嗯，而且现在我在看他。 是黄山吗？不是。 这话我都没法接。我跟 你说，特喜欢的另一个作家， 不，当然那个特喜欢的另外一个作家，男作家啊，就是他叫…… 你要不把这话接好，我现在就从这门口走。 那个，你们俩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你们俩风格是不一样。就是特喜欢的那个男作家，他叫麦家，他叫麦家，他现在新出了一本书，然后他呢，就是国内很少有作家， 风声对吧？ 不，他新出了一本书，那《风声》是前一段时间拍的一个电视剧嘛，就说就是国内的专门写类似这样作品的，或者是写小说的作家，很少有被国外的大，就是那个书商啊或者什么去吸引到国外的，比如说有可能，比如说刚印有几国的。但是呢，像一个是他，还有一个就是刘慈欣，就是写《三体》的这个，他们的 我也认识一个， 是那个单说，他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作品具有世界性，然后就是基本上进入了英语系的国家，而且呢，大书商就是专门为了他们的作品，居然在公交车上说张贴广告进行宣传，一宣传说人都是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呢，说从最开始国内的作家的作品翻译到国外，可能版税就给6% 哦， 5%，但是他们可以按照大作家的那种方式 60% 赔了，15%或者更高一些， 那跟我差不多啊。 对，珊珊起步就挺高的， 所以就是他们就说，哇，原来对于国内的作家的认识跟现在的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国内有很多的好的红酒，好的红的酒庄，所以慢慢的来，让更多的外国的朋友品尝到我们的好的这些酒庄的成品。慢慢咱们也一样会走出去，没什么问题。 当然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也问我说，你既然这么懂酒，然后又做了这么长时间，然后甚至酿酒的工作也有很深度的参与，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去做这个方面的事情呢？因为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真的这个如果我要做的话，肯定不是为我自己做的， 太辛苦了。 不是太辛苦了，而是说我就算过20年、30年以后，看到成果的时候，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对，20-30年以后，可能这个事情也都是后人的事情了，可能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好不容易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然后可能下一代不喜欢呢， 哦， 对吧？对吧？给你妈的， 不用叫妈了。 但是我倒是觉得，就是你做这个工作，也许你不一定非得要有自己的酒庄嘛，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国内有这么多好的红酒，你作为一个推广人，作为一个桥梁，把他们推广到国外去，或者世界各地去，我倒觉得这个你是可以做的。 是的，是，当然了，这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工作之一。我们不仅把中国的我们说的当地的国产葡萄酒，还有包括国产的这些白酒，然后有特色的东西，都会用各种方式推介会的方式，然后推介出去。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我工作的一个乐趣所在吧。不仅是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让大家看到这边是什么样子，而且可以把我引以为傲的中国的东西带出去给外面的人看一看是什么样子的。 对， 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问题，有好多哟。 对，来看 Play 他的问题，他说在今年过春节的时候啊，别人拿了几瓶半干红，说这个半干红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让专家说说？ 之前我讲过这问题，来， 好，孙涛抢答。 半干我还真不知 边开始。 半干和全干 有区别的， 有区别。 还有1/3干吗？ 我觉得就是在发酵程度上。 好，这个问题答得非常好，来， 是不是 珊珊说。 其实半干红我们之前讲过了，就是葡萄酒不仅分为什么有我们按照糖度分可以分为什么干的甜的、 哦、 那它中间是什么 干甜的是吗半甜不甜的 对它是有分为半甜和半干的，就是它在中间的这个度、 哦、 就是它没有那么甜但是还有一定糖度。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区分呢？因为其实我们说到很久很久之前，也没有很久之前了、几十年前，然后上百年前，以前的葡萄酒发酵工艺没有做得那么好，我们不能决定这个葡萄酒完全的把它这个糖分全部的怎么样转变成二氧化碳和酒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有一部分的糖是被留在这个酒里面的，所以可能我们说的法国文化，那不是法国的大革命时期啊，还有包括一些更往后一些时期，人们喝的葡萄酒是偏甜的，然后这些酒我们就叫半干，它的糖度应该是在15克到35克之间每升、 哦、那算很高了， 不算很低了好吗？ 算低吗？但是那个时候你想他们的 甜酒的话都说了都要80克以上呢、 哦、好吧， 你真的这么长时间我批评他，黄老师你接着讲，你别生气啊 对，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半干或者半甜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他在我们说的15克酒以下，15克糖，被毛飞气的简直嘴巴 真的怎么回事叫家长来 老师您再忍忍，还5分钟放广告了 就是15克之下的，那我们说到5克以下的时候呢，糖分在5克以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算是干的，然后呢15克到15克的这个关就是半干，然后15克35克以上的就是半甜、然后到80克以上的话就是甜度了。 好好好，来这样，我们这节离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样咱们说个题外话放松一下，这样行吧，因为刚才珊珊说了快两个小时，他有点累， 嗓子有点哑， 是包括我今天说了一下午的话了上节目、所以我 一点看不出来啊， 不是我有点累， 还是容光焕发呀、 黑那热的来说个题外话、哎、你会做饭吗？ 我会一点儿。 好，非常好。哎，过节期间做饭了吗？ 做一点儿。 好，那这样吧，咱们仨 PK 一下过节期间做的最好的一道拿手菜怎么样？ 好，孙涛先来。 好，孙涛先来。你不是说你在那 三分钟我 就说完了、啊、你说你在家天天做吗？ 对对，我不就想让你说三分钟、 最厉害的一道拿手菜。你别跟我说摊鸡蛋啊。 我最讨厌吃鸡蛋。 好，非常好。 我在过年期间就是经常会在家做一点点稀不稀洋不洋的那种菜。比如类似咖喱啊，什么奶油炖菜啊，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有点懒，就我妈比如说要请客、 其实你就是换了一种方式的大烩菜嘛。 对对对，就是这种菜吧，就是 乱炖、 哎、差不多就是请客的时候来好多人，要是我妈呢可能就得做一下午， 就是做不过来， 还做特多菜。 其实我教你一方式，如果好多人来的话吃火锅啊， 吃火锅你还得洗好多菜。 对呀、 我就做咖喱，咖喱做一大桶，蒸一大锅米饭，来了以后每人发一盘，然后搅搅拿一勺往上一口。 他这个挺好的，连碗都不用洗了，你看 特别 好，盘都不用洗了， 真的。 你还说得好，他是按盖饭走的。 我跟你说， 咖喱盖饭。 但凡是请客。做咖喱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做咖喱真的不是乱做的，就是咖喱还是有很多小技巧的。比如说啊，那我前阵还专门问了西餐的厨师，他们说放一块黑巧克力在你熬咖喱的时候 啊， 味道出来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就很好吃。而且那个大家经常都会买那种块的那种，它都是熬好的，如果你用了几次以后，你会发现它每一种和每一种的香料上都有区别，不一定完全适合你的口味，你在用那个之前还可以自己在香料方面再炒一炒，就炒一个香油之类的 啊，明白， 再加进去 就类似于你重新往里加了一些， 因为咖喱它本身就是那个这个很多香料 mix 的一个感觉嘛，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加，而且这种东西就是做好多人来的时候非常省事儿，大家也不会觉得你凑合了他们，还会觉得哎非常好。 就我熬了8个小时是吧？ 对，差熬不了8个小时，也得熬2-3个小时。 我跟你说， 一直搅和， 他这个骗不了人， 跟炸酱似的。我跟你说，一会儿不搅和底下就糊了，可累了。 说，比如今年，看

心得，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的，我们马上开始吃喝玩乐大搜索第四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黄山。 还有珊珊。当然大家如果有关于红酒的问题呢，都可以发微信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您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号当中，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把问题问给珊珊。当然也有很多听众，比如说斌子，人就说了，说珊珊有自己的微博吗？包括要怎么去加呀？好像是有，但是好久都没有更新了，是吗？ 是密码忘了，不好意思。 好，特别好，我们再问下一个问题啊。SH 他就说了，他说，比如说你比较就从事这个红酒专业的嘛，那你自己在做菜做饭的时候会做，比如说往里的加一些红酒啊，当一些调料啊，比如说什么红酒牛肉啊或者什么，会有吗？ 我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会一边喝一边做。要不 好的，特别好， 真的感觉这个 特别好。 对，喝这样子做出来的菜，你知道才不会无聊嘛，对不对？要不然你想那个在家里面一剁两三个小时才做完一堆菜，你肯定还是需要点酒精来让自己缓和一下情绪的，对吗？但是我会做很多的酒精的这种小甜点，我觉得特别好， 就类似于什么朗姆酒的， 对朗姆酒啊，然后那个像是那种腌制的这种糖渍的酒渍 whisky 的那种蛋糕啊，还有包括我们说的香槟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包括就前两天做的香槟的一个冰淇淋，就是往上面倒， 就是买一冰淇淋往上面倒香槟。 特别好，我就担心你 还有提拉米苏啊这样子的都会要泡酒的东西， 我就担心你说我那个里头放酒啊，就类似于外头包个锡纸，里头串串的放几只虾，然后把锡纸包好，底下倒二锅头，啪一点，呜呜，底下烧的那个， 还是个表演菜， 是， 对，还可以现做，即兴做啊，对，我下次可以尝试一下， 对呀，而且很漂亮，来，那个可以再放松一下，来，珊珊说，过节期间。你不是说你还正经做了一道大菜吗？ 对，你做一个。 对， 就是刚才那个冰激凌是吗？ 那个是前那是甜点好吗？人家做一道大菜肯定是要从头开始做。 你在国外时间太久了，你比如说，你是经常做那种烘焙类的呀，还是说？偏西餐类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平时我们过年的时候都是我爸做饭，他比如说买几十斤那个鲅鱼啊，然后就鲅鱼馅饺子，然后剩下的炸成熏鱼，然后再做一些刚才凉拌菜啊什么这种，然后基本上还有那个冻，就是那个各种的肉冻，对，肉皮冻，这样子的话，大概一个过年的所有的这样的菜，然后包点饺子，然后整个过年菜。但是今年我爸去塞尔维亚了，然后就剩下我们一家人，然后没有人做饭，所以我后来就自动承担了大年初一做全家人的这道菜的这个任务。对， 最后一看，哇，全是凉菜。 没有，我觉得我特别聪明，我特别聪明。 你比涛子还聪明。 他叫外卖。 没有，我是这样的，我准备了一堆海鲜，都是活的海鲜，什么鲍鱼啊、扇贝啊、大螃蟹啊，两只大螃蟹那个。 基本上就。 然后就买了点冰，往上一码，然后就上桌了，是吧？ 或者是 能听我说完吗？ 每人发个小酱油碟儿，蘸着吃吧。 对，阿拉斯加蟹啊这些东西，还有面包蟹，然后还有各种扇贝，然后那个蛏子，然后象拔蚌，然后买了以后呢，然后因为家里有老人家，你不能给他上生的，他会不开心的，对不对？ 火锅，海鲜火锅。 然后我就熬了一锅鸡汤嘛，然后鸡汤让往上一架，然后呢在里面就扔下各种煮的可以煮的海鲜，然后呢就可以鸡汤，就是有一道海鲜鸡汤。那个海鲜鸡汤再加豆腐的一个炖菜，然后先上了，然后剩下的，然后再拿一个锅蒸锅，然后把刚我提到那些那个不能下锅的，比如说螃蟹这种给蒸了，然后就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 锅 炫了。 北吧，巨大无比， 有一种吃少林寺吃饭的感觉。 对，所以就一锅鸡汤，然后一个巨大的海鲜锅，然后 你 全家人都搞定了。 其实做的已经很高级了，真的 就是，然后高级感又在，而且最重要是你没有做那么多菜，不用刷盘子，而且不用切切切切切蔬菜。 对对对对其实你比如说，你拿那个鸡汤里头不是涮那个带壳类的海鲜吗？ 是啊是啊。 涮完了之后，比如说家里人把海鲜吃了，吃了以后你那里头可以还可以涮一点菜。 对啊对啊，再 涮 点菜。涮 完菜的同时，其实老李的还可以再放点面条。 对， 再可以放点面条。 啊，可以了，海鲜面啊， 弄点粥什么的。 对 呀， 海鲜粥啊，这都可以吗？ 对，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跟你那个咖喱。盖饭 级别不一样吧， 只不过你这个更高级， 他只是赢在了食材比我贵好吗？ 然后但是问题就是 我那个炮制非常繁殖繁杂的。 对但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实在是不想切那些蔬菜和就然后就 看什么呀， 然后所以就只有肉。 专不专业看刀工， 所以胖了3斤吧。 在刀工方面珊珊完败于我， 就但整个大年初一我们家就完全没有吃到蔬菜。 嗯，不，那 当然了，有葡萄酒嘛，作为一个就是起码还是有一些 老辈儿补充， 好，特别好， 就跟说没水果吃了根葱也是一样的， 好，特别好， 该你了，你作为我们三个人当中年龄最长、社会经验最丰富、在厨房待的最久， 您的年龄应该是我们俩加起来总和了吧？ 聊不聊天？ 你那可能还得乘一下。你说一道像样的大菜，展示一点真正的技术。 我说这个肯定是中餐类的 哦， 真的就是你们俩、这个、 炸花生米， 不，炸花生米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啊，就是我做的肉丝拉皮。 什么？ 肉丝拉皮儿？ 就是买了个拉皮儿、 那个、 是吗？就是买了个拉皮儿，然后往上搁了点鸡那个鸡胸的丝儿， 麻汁酱。 嗯，肉丝拉皮，就是因为东北人，我奶奶爷爷我们是东北人，所以特别喜欢吃肉丝拉皮。于是从爷爷奶奶那辈儿传到我爸，然后我爸传给我，然后吃肉丝拉皮。首先这个那个拉皮儿是自己家里做的， 嗯， 不是在市场上买的。 是你做的吗？ 我爸做的。啊，这个已经很难了。然后再其次呢，就是要 肉丝也是你妈做的。 不，肉丝你得拿，比如说那个里脊肉啊，或者什么这样切成丝儿、 哦， 在煸炒之前 是你切的吗？ 当 然 了， 是 当然了。 好、 哦，然后在做之前呢，就是比如说里头要放红糖或者白糖也行啊。 哦， 然后就是在煸炒的时候，然后包括有那个红的辣椒， 嗯。就是配个颜色嘛，我们专业叫翘个色儿， 啊， 是不是？ 对啊，对啊，可以这么说。 我、哦、你们已经把我给弄，就我已经开始 啊，你就开始不知道了吧？就比如说在煸肉丝的同时，里头要把辣椒，因为辣椒也要切成条状， 嗯， 你不能说整根辣椒往里下，然后除了这以外，要往里放糖，因为这次做的时候我们家里白糖都结成精了。所以我拿勺怎么剁它都不出来了，所以我只能拿那个白糖的那个 什么呀 块儿往里下， 然后呢等它自然化开、 哎、 是吗？ 用这种方式去煸炒。然后同时呢，除了这些煸炒完了之外，然后自己还要切一些蒜泥啊，单独在这里头，然后呢那个粉皮儿呢自己就切成丝儿或者长条状摆在盘里头，然后把这个炒好的这个带辣椒的肉浇在上头，可以再切一点黄瓜丝再撒到这上头、 嗯、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蒜泥炒熟的蒜泥哦再放在身上、 哦、 最后 哇成了一道凉菜。 热菜好 啊，这 没法聊，别你们俩行了，咱们再聊红酒来吧。 真的、 哎、不过我说起那个糖，我就想起来了，我记得我在过节之前买了一个料理机，然后是专门打那种做甜点的那个料理机、 啊、 然后我就这过年的时候每天都做一点甜点小甜点、嗯、因为毕竟家里经常会有人拜年啊什么，然后年纪这么小经常给我塞个红包什么的，我又不好意思说 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又不好意思说 你把他这8秒给我切了。 我不好意思说是没有回礼啊，对不对？我就烤了一些小曲奇啊，然后小饼干啊，小面包啊，这样子，然后大家都拿点东西回去，这样子还是我亲手做的。结果我们家那糖也是结晶了，然后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没有经验，那料理机我就忘了这个结晶这事，我也是把整块红糖就扔了进去， 嗯， 然后呢做出来的曲奇就是那个糖都还没化开，在上面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然后就给大家客人吃，然后所有客人都说 错嘛，还嘎吱嘎吱的。 你说这叫口感的层次性。 对，后来我就知道那个料理机可以把它打碎，然后就没有那么麻烦。 是的。你看浩杰就说，作为一名痛风病的患者，嘉宾家里初一的这顿海鲜饭，光听我这脚踝就开始疼。 对，痛风的患者也是很多酒是不能喝的，尤其是啤酒是不能喝 的。 但是我看到就是所谓的国外的这个上面的，就是葡萄酒的嘌呤其实是比较低一些的。如果说是比如说痛风的那个 whisky 啊，这些啤酒都不能喝的情况下，但又特别特别想喝的话，喝点葡萄酒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白葡萄酒会 好 一些。 来，我们再说回红酒啊。在红酒当中有很多的人说，哎，它为了保质，那里头会有添加剂吗？ 您说的保质是？ 就是让它保质期时间长一点， 对 啊， 会往里加添加剂， 类似防腐剂之类的。 对。 其实我之前提过很多这个事情，就是葡萄酒它本身它是一个 发酵过的。 对，而且呢它有天然的酒精还有酸度，这个酸度呢其实是其他酒没有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啤酒那烈性酒它是没有太多的酸在里面的，而这个酸往往是可以让这个葡萄酒避免对变坏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你说真的要加防腐剂这个东西的话，其实都是钱嘛，对不对？就没事大家也不会就是对有成就 成本太高是吧， 对，也是有成本在里面的嘛，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加的，尤其是我们说的法国啊这些国家，它有非常严格的对这方面的规定，所以呢它这个东西是很少的。而像是智利啊阿根廷这地方，它很多地方它不生虫也不生这个细菌，那你说它也加也没有什么必要，所以很多时候是不加。但是唯一会出现在我们国内的酒标上面的有一种东西叫做二氧化硫。对，二氧化硫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说天然的一种物质，但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葡萄酒酒标里面，我们会看到上面写的100%的葡萄汁和二氧化硫。然后他有的时候谈到二氧化硫就变色，然后就觉得说哇好恐怖啊，然后怎么会有这个二氧化硫在这个东西。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说在剂量上面来说的话，二氧化硫作为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物质，包括在葡萄酒里面的运用，其实它的运用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要讨论这个剂量的问题，你才会说它的防腐剂是不是有效。比如说你要说一瓶那个剂量的问题，可能是只有比如说只有100单位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二氧化硫，但实际上它要给人造成伤害的话，可能是要在1000到2000单位才会造成伤害，就比如说会有一些头晕啊目眩。那你说所以我是不是说它没有害呢？但你要喝20瓶呢？对，是不是我们在剂量上面要注意这个事情，就是说二氧化硫对人体是不是有害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呢另外当然为什么大家说那你为什么要加二氧化硫，你可以不加嘛。但是是这样子的，二氧化硫它在葡萄酒的酿造过程中它是会自然出现的，就哪怕你葡萄汁你自己拿回来它会在酿造过程中自然出现，所以你不是说那么容易可以把它 剔除出去 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也会同时比如说在采收的过程中，葡萄在运输过程中大家会有一些就是说防止这个葡萄当时的变腐烂的这个过程，它会加一点点二氧化硫。但是你可能想象的就比如说是这个房间这么大的一个这么一个发酵罐里面，可能只是加了我不止这么多的这个二氧化硫，可能就是非常小的一个量，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对， 就是大家对于食品添加剂这个问题不要那么害怕，其实咱们吃的很多东西如果离开了食品添加剂都无法做成型，它只要在国家规定的那个安全的范围内其实 是 没太有问题的。好，我们进一条广告。 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折，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们接着来问问问题啊。嗯，有一个格鲁吉亚的酒，让珊珊给看看好不好。 没有没有，那不是格鲁吉亚的酒，应该那个应该是 Napa 的是吧？对 ，Napa 的那个是 SA 发的，就是他说各位 哦对，萨是我们老听众了，之前就有听到过他的问题。 对对对对，然后他首先先问珊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然后他说他本人不怎么喝酒，而且对酒也不太懂。他说所以请珊珊看刚才这款红酒，我也让珊珊看了，这是 Napa 出的一款酒，珊珊说还不错。 对，是来自于美国的 Napa Valley， 就是在加州的一个产区。它酒精度会偏高一些，如果说您不是特别经常喝酒的话，可能不太适应。有的时候我记得在 Napa 它的酒精度是能达到15度、啊、因为平时我们喝的那法国酒都12度啊， 对对对， 13 度， 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酒精度然后再决定。 哦，就是这酒还不错。 对，是 好。另外 SH 他说，听说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也是不错的，能不能请珊珊给推荐一些品牌或者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格鲁吉亚的酒其实我也喝过蛮多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这样它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葡萄酒的酿造国。 嗯， 据说最古老的葡萄酒是在那边，就是的遗迹是在那里发现的。当然那时候的葡萄酒可能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那时候更像是天然发酵，比如说葡萄那个放那个采了以后放在陶罐里，然后 忘了 、啊、对，然后天然发酵的这样东西度数可能也比较低一些、 嗯、 但是呢现在的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也是比较新兴的，它会采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葡萄品种，可能是其他国家没有的葡萄品种，然后呢有非常有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他们之前那个灰山鸡啊什么白山鸡啊，这样子很有特点的这个白葡萄酒。但是它的特点也可能不是很多人容易接受的，并不是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比如果香味很浓郁啊，它可能有一些生青味在里面，你可能是在感觉像是相比较的，好像比如说我们说果香味像智利啊，像是阿根廷啊，它有一些很多的像蜜桃啊，像是那个蜂蜜的味道，但在它这儿就好像有一点吃那个树皮啊树干啊那样的味道，然后就感觉就萝卜，对，萝卜白菜，你还有我们山东人还吃大葱呢，对不对？就是每个人有不同自己喜欢的爱好和特征，可以尝试一下，也可以做一下比较，但可能不是很多人的口感， 不是特别主流， 对，是的， 相对小众一点点哈。 是的， 好啊，我们再走一条广告呗。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指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指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抓紧的问哈。黄山老师还会有7分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正好可以聊聊就是盲品的事儿嘛。盲品，咱们就算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你参加过的盲品活动，或者盲品会。有很多嘛，那真的是一品就能品出来。哎，这是什么什么酒？ 对，他们这些，我老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唬我，因为经常我一看他们一说这酒你喝一口，然后能不能喝出好几种味道？就是这个香，那个香，那个香，那个香。我觉得就是一股酒味儿，他们能喝出好几十种什么香来。 第一是因为涛子他不好喝酒，真的。 他好啊。 我真的就是 他上次跟他女朋友约会的时候还问我买什么酒呢， 我努力的喝，我真的就是喝不出来那么多个他们说的那个香味、 哎、对，就经验不足，对吗？所以我老想 女朋友不够多是吧， 比如说我囤个局然后烤珊珊， 哦， 也不用说拿那些特别有名的酒，就比如说我拿两瓶一模一样的酒， 哎， 然后让他盲品，然后分别倒、然后还得给他一个暗示，这两款酒都还不错哟。 哦， 这一品啊，就很难品出来吧？你想蒙事儿就很难蒙吧。然后山人老想， 他一定拿的是不同的酒。 你感觉这是一个心理战，并不是考喝酒。 哎、真的，就是比如说你们盲品会有这样的吗？ 哎，我其实我经历的盲品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要讲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可以单挑出来一节讲。但是我觉得这种憋着坏心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真的吗？就是你们把自己神化了，哎、大家老想把你们拉下 神。就比如说，倒一堆，然后不让喝，只让、嗯、不让喝，只让闻。 哇，那闻可太难了。 对啊，是啊。还有比如说，在那个酒里面倒上别的东西， 倒点醋。 对，反正就倒一些别的果汁啊什么东西，再让你喝、哦，然后让你猜是什么东西。 嗯。 然后有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我最怕的是那种就是酒局上的盲品，因为那比如说像王维哥，你不会说大家喝着喝酒会说维哥来给我们朗诵一段诗歌，哦、然后我就是会被迫大家说哎来给我们表演个盲品吧，然后就让我出去，然后就随便。就弄点什么东西让我就，那你又当着主人的面子，你又不知道这万一是谁的酒拿来的，你说好还是不好，你说倒上果汁的酒，我说它不好，那主人的面子就在哪里，就很多这样子很尴尬的情况会出现嘛，对不对、 啊、真的呀，不是因为喝不出来然后不好意思说吗？ 是因为啊，当然还有像比如说像那个涛哥这样憋着坏的，我们说好了 明明是他、 然后我们说好了，就比如说大家说今天的酒局必须是200块钱以上的酒、 啊、 然后对吧，那个别不能低过这样的，因为大家都要公平嘛，你说一个人拿一瓶你拿个20块钱的就不合适嘛、嗯、 对， 但就真的有人就是我就是拿一瓶10块钱的去了， 因为你没有规定币种。我拿的是200日元呢。 但是就算这样去品其实也不容易。 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你就会很尴尬，这样子大家就不好意思说你这酒根本就是原汁进口的、嗯、但大家就感觉哎呀我用20块钱就蹭到你们所有200块钱的人的酒其他的酒了，我就很高兴这样子、嗯、就是很多其实这种憋着坏的人还挺多的，然后但是说如果真的在酒上面有建树的人、哦、其实比如说真的是大家高手过招或者什么的话，反而是想太多是致命伤。 哦、 所以你们过招是过什么呢？就是品这几个大家。 我拿一瓶酒我要考到你，你拿一瓶酒我要考到你。 哦。 对吧，然后就是其实如果我们不想太多，我们不想这个人是不是前两天去了趟格鲁吉亚、嗯、然后、 哦、逃出心理战的意思。 对对、嗯、其实大家可以做到非常的精准的这件事情，但是比如说像考试。 嗯， 这种事情我们就会做的比较好一些，因为他就不会想，你就不会就想这人是憋着坏、嗯、来故意整我这样子。他说考试上面书上说的，这是即一种葡萄酿造的葡萄酒，它肯定就是一种葡萄酿，它不可能是两种嘛，对不对？嗯、对吧？就这是一个葡萄 白，不存在迷惑选项。 对，是的。但是其他的人就是其他的人拿来的酒，就经常会。那个存在迷惑的选项这样子， 对对对对， 其实心理干扰是最重要的。就像孙涛我说的，我们之前喝酒的时候，你说你闻着一股酒味儿，然后我一下说。这个 对，有桃子的味道，又是什么这味儿？ 蜜瓜、哈密瓜的味道， 根本闻不出来， 柠檬的味道，西柚的味道。关键每次孙涛他都会拿着杯子闻了一眼，说：“哦，是的，真的有哎。” 什么？ 对这个， 我还不是怕你下不来台，因为是你的酒，我还怕你尴尬。其实我哪闻得出来、啊？ 就是一个是真专家，一个是伪专家呗， 都是为了别人活得更好， 好吧？那都是专家。 哦，在你们再这样子拆我台，我就不来了。 不，珊珊是可以的，就是我是说，我确实是没有闻出来，但是像珊珊他们这种高手，人家经过训练，确实是能够说出来好多好多种。真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闻得出来。 对，听众朋友们要听到要是我下几个星期不来的话，肯定就是被这两位害的。 下周我也不来 了。别呀。但是最后两分钟啊、 嗯、 但是比如说你真正品的时候，就是咱比如说就是个应试， 嗯， 就是个考试啊，去品的时候就是你在脑子里会不会就是在一品用你们的特有的方式，你就会大概分辨出来，好了，它大概是哪个产区的啊，或者什么、嗯、就这些都会出来，是吗？ 是的，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比如说它酿造方式是什么样，我们可能不仅是产区特色、年份，然后葡萄品种，然后这些的基本的要求、 嗯、 我们要细节到比如说它的糖分含量、酒精度的含量、 啊、这个还要有 都能喝出来。 当然啦， 上这是基本的呀，然后呢我们还要判定它的酿造方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经过什么样子的一些比如说橡木桶啊这些加工手段，然后导致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风味。而且必须你不能说只是说这件事，你要说为什么， 还要 说为什么？ 对，为什么你说它是美国的？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说它是智利那个中央河谷的？为什么你要每一个都要有理有据？蒙，你说蒙的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不好。 所有的 那么多产区， 就好像我们数学题一样嘛，你要给出那个答案，这不能只给一个答案五，你要整个所有的步骤方解方程式，所有的步骤都要写 上去。所以像我和孙涛，我们俩喜欢单选。 所以我们的考试是 咱们是是非判断题，要问咱们就是不是美国产的，是或者不是。 所以我们的考试题是这样子，就大概一张纸这样，然后剩下大概有十张空白纸让你写。 天哪！ 对，然后我们就啊，要写大概很久， 就是 三个小时， 全是论述题。 对，是的，没有别的题。这样哦， 所以你看这个工作其实真的是， 所以我才能在这里面待两个小时，被你们不停的拷问，而且 其实这种考试也挺好的， 至今没有出 有一张纸是题，边上的全是白纸。然后边上还放了一个酒瓶，还有一酒杯， 没有带十二杯酒 啊，这么多的， 对啊，对啊，当然了。 所以那个纸是擦嘴用的，不能污染考卷。 好了好了，这里就是今天的车玩的大搜索，再次。